想起了这首歌。哦，爸爸妈妈给我的故事差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 FM982 AM927 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挑战新歌声》11精编版。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的18:06，各位下午好，这里是每天下午都和您相约在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下午好，我是杨帅。 我们两个怎么像过年一样？对， 噔噔噔噔噔噔。 你唱的又是个什么歌？ 不是，就是伴奏，感人的伴奏。 啊，是感恩的心什么之类的吗？ 感恩的心，好，不唱了。 今天就要收敛一点，因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他不仅是一个新锐音乐人，他还是一个创作歌手。 是，今天我不敢放肆了。 title非常多，所以还是先请他跟大家打一个招呼，来欢迎唱吧红人到访新歌声，我们欢迎萧尚琪。 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萧尚琪。 自己介绍的很简单啊，但其实昨天我们在预热的时候发了很多的海报啊什么之类的，都写的是90后最美唱作新人。对，大概有这么一个 title 在，就是首先90后嘛，其次颜值非常高， 是， 再一个呢唱作实力俱佳。 对， 所以现在也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涌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了。在这里之前呢，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打开你手机里的唱吧 APP， 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然后点击直播板块，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活力982的直播间了。 哎，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呢，手机里面没有下载唱吧没有关系，打开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同时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今天萧尚琪到访我们982的挑战新歌声，现在我们活力982的这个平台当中哈，大家 礼物已经刷起来了。 哎呦，大家真的是，所以我特别喜欢你们这种自带流量的歌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是， 当然一开始呢还是要先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哈。我们一开始也说了是一个唱作女歌手嘛，所以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是自己的原创作品嘛。 哇哦，第一首就是， 先简单推荐一下吧。 这首歌曲是6月份发行的一首新歌，我的原创新歌叫以为爱以为， 以为爱以为，稍稍有点拗口，哎，可以感觉用 hip hop 的方式唱出来。昨天晚上刚刚忙完总决赛， 以为爱以为，要不要来？你应该把你的战袍穿上。 我应该直接给你一个 pass 卡，然后就丢掉。好，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来听今天萧尚琪带来自己的原创作品《以为爱以为》。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是新锐90后美女唱作人萧尚琪。她要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自己的原创作品，叫做以为爱以为。在这之前呢，还是想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尚琪哈。她曾经参与过宫二的配乐后期，还有和声编唱，以及院线电影让爱回家，她是担任音乐制作人的角色。 哇，然后还有包括了河南卫视的真人秀节目《金色好声音》的音乐导演，然后在2016年也发行了自己首张个人 EP《三点的夜和不该》，然后今天他待会儿要演唱的这首歌就是在6月刚刚发行的《以为爱以为》。 是的，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俩这边已经开始到了夜间模式了，基本上已经属于看不清的状态了，灯光全部都打到了上期那边，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嗯，那我们就开始来聆听这一首今年6月份刚刚发行的原创作品《以为爱以为》。好迷人的嗓音啊，让我们感谢肖尚琪今天光临挑战新歌声带来的自己第一首原创作品《以为爱以为》。我要把这个加入到我自己单曲循环的 list 里面。 嗯，刚刚他在唱歌的时候，很多人也给他送了礼物，像这个三点的夜就连续送了大概上百个荧光棒。他知道今天的这个氛围就很适合摇着荧光棒一起来听歌啊。 是，我们也感谢这些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想请上期回到我们的访谈区一起聊一聊他的音乐故事，进入今天的魔音秀。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音乐爱好者肖尚奇，同样也是一位90后的唱作新人。那我要先偷偷的透露给大家哈，唱歌这么好听是有原因的，因为人家是科班出身，但并不是专业学音乐表演的。来，还是尚奇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专业背景吧。 大家好，我主要是学习作曲。我在大学的时候是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的，学了4年的作曲专业。 等于说也是作曲专业。那后来呢，因为像作曲的话我们通常理解的可能是给别人写歌，后来觉得说是自己可能写出来的东西自己诠释更加的能精准到位一些，还是说就是觉得我天生唱的比你们好？ 没有，因为小时候其实是喜欢唱歌的，然后但是大了以后吧一直是喜欢写的更多，所以后面上学的时候也是学了作曲，但是在学校的时候也没闲着，因为我们学校当时作曲系经常开演唱会。 就是作曲系自己开演唱会，不带不带他们声乐表演系的， 自己唱自己创作的歌曲。 对， 哇，好有意思。 那当时呢在学校比拼有没有什么一些成绩，或者说当时在学校的时候还没有发现说自己有多么出挑，后来才发现说有一条音乐之路好像给自己越铺越宽广？ 学校的时候倒没有什么比赛，最多的是 表演 出，对对对， 展演哈， 对对对。如果是你在你的系里面非常优秀的话，可能机会会更多一点，因为我们系经常会开原创的音乐会。如果你写了比较好的作品的话，老师比较喜欢的，他会让你去做那个原创的演唱会的嘉宾。 是因为沈阳音乐学院也是国内可以数得上名的老牌的音乐学院， 是 实力是非常雄厚的。 对， 那当时你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哪一首作品让你非常印象深刻，比如说第一首原创作品，或者说被老师肯定的那一首，获得反响比较好的，到现在自己想起来还觉得说有点小自豪小骄傲的那种？ 我上一张专辑的一首歌叫3点的夜，那首歌是09年写的。 是，3点的夜哈，现在有你的粉丝直接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3点的夜，在不停的给我们刷荧光棒，还有这个是什么麦克风，以及有朋友说终于找到了，应该是一直在找你的这个直播链接入口。要再一次告诉大家，如果您现在正在北京地区收听 FM98 和 AM927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的话，也可以打开唱吧，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就可以在直播专区找到永远在热门上的活力982，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很骄傲的呢。 对，就是我们永远在热门上，而且再加上今天有实力唱将光临，今天就网络会更加拥堵了。但大家666不要停，小礼物不要停。同样有很多的什么这样一些问题呀，或者说想要问一问今天尚奇，或者想要点歌的，也都可以通通抛过来，看看他到底要不要接。 抓住机会啊，大家。 是，那其实还是想跟尚奇聊一聊自己的音乐道路，是从小的时候家人就有刻意往这方面去培养，还是说自己就慢慢往这边去靠了？只要电视上一放音乐，自己就手舞足蹈的，停不下来。 我的爸爸妈妈其实我们家没有从事音乐专业的，但是我小的时候可能对音乐比较敏感，所以说我的妈妈给我报了一些钢琴呀、古筝呀，这些小时候我都在学。 那现在还有在继续吗？ 古筝在19岁的时候就不学了，钢琴后面也在学，但是好像不太好，因为童子功嘛。 对，童子功打得很扎实的话，到现在随时也都可以是捡得起来的。 对。 杨帅，你会什么乐器吗？ 我会钢琴。 真的吗？ 真的。 是哆来咪发嗦拉西。 No。 哪一级的？ 认真的。6级。 6级的水平，尚奇你呢？可以鄙视他吗？ 我没有考级。 他是专业的，肯定就随便弹都比我弹得好。 因为是学作曲的嘛。我特别羡慕你们这些从小就会一门乐器的，感觉就是任何学校里面有一个什么文艺表演啊什么就可以跳出来。 听说你家里有一件家具是不是？ 对， 叫古筝。 已经束之高阁了，已经不想把它再搬下来。我们可以跳过这个话题吗？ 好，继续。 那后来学了这个专业之后哈，包括学作曲，包括自己发现写很多歌曲自己也可以唱。你有经常跟朋友去 KTV 吗？ 不经常去。 为什么呢？唱歌这么好，怎么会不经常去 KTV 呢？ 因为朋友们唱歌都很好。 而且他的工作环境就是可以每天就自己唱歌了。 你们就直接在棚里面就自己消化掉了，不用我们再去 KTV 嗨一下。 对，因为我们每个人家里面都有一整套设备。 哇，大概是什么样的？给我们讲一下你家里的这个设计。 就是音箱啊、声卡呀、然后麦克啊，然后 就随时想唱都能录出一个就是质量很高的一个歌曲。 自己可以唱得很嗨，然后自己可以修得很好。 好羡慕。 我真的从小就羡慕这种自己不仅唱得好，而且还能就是把后期也处理得很好的人。 哎，那你有只是自己处理自己的后期，还是偶尔也需要帮朋友或者说帮一些客户处理一些后期这样的工作在？ 我基本上是自己用，因为帮别人修的话很麻烦。 嗯， 我是一个不太有耐心的人， 就自己的问题比较少。遇到那种就是真的像我这种，可能就会抓狂。 之前的时候，我们也有请台里面，我们就很资深的录音师，他自己唱过得非常好。来了之后就有认真的问说，所以以前我们唱歌的时候，你帮我们修音的时候，内心活动是怎样的？他就真的很认真的想，唱成这样就不要出来唱啊，干嘛要给别人造麻烦这个样子的？是，所以你有给别人写过作品吗？还是写的这些歌都是自己演唱了？ 嗯，给别人写过， 写过很多。哎，我查了一下资料， 是大概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嗯，比较火，也不能说比较火，比较现在可能流行度比较高的《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对，有一阵很流行，然后现在学生毕业的时候，他们需要这个 都会拿出来。毕业季的时候我们也放过。 对， 那今天对上号了， 好，明年毕业季有歌了。时光不老，我们不散，对吧？记住。 那通常给他们写完歌了之后，你会去指导他们说这首歌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你们需要唱出什么，还是写完就不管了？ 有，如果说关系比较好的，他们觉得我如果说兼棚效果更好，他们会邀请然后原作者去兼棚。这个出来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兼棚就是去棚里陪着一起录，而且这样简单缩写的话，大家兼棚是什么意思？是。太专业了，我们简单的先解读一下是，然后呢， 就会完整度更高， 就会整体的给他们提一些意见。 对对对， 其实包括呢，我们今天介绍的他是以歌手的身份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但其实还有一个身份是音乐导演。这个我们就很好奇哈，通常在综艺节目当中，就导演的话可能只会哎这边灯光、音响、摄像什么就位，那音乐导演具体要做什么工作？ 音乐导演是选歌，就是每一个选手你针对他的个人条件来帮他选一些歌曲适合他唱，他能够把握的歌曲，然后给到他一些参考。Wow. 然后呢他去练习完了以后回来，我们再去沟通你适合什么，然后我们觉得你更适合什么。因为有的就像我们平时有时候觉得我们唱什么歌特别好听，对吧？但是其实你录出来或者是配节目来讲的话，它是不太好的， 就找一首最适合那位选手的歌曲。 我觉得你这个 还有节目 真的非常的重要，就是好多人可能找不到，就说自己唱歌不好听，只是没有找到自己特别适合唱的那首歌。 对， 所以你今天要不要先拿杨帅来做个试验？你就拿你自己最拿手的一首歌来。 我没有最拿手的歌怎么办？ 现场让肖导演鉴别一下，看你可能大概比如说音色音域适合哪一首歌曲。 真的吗？天哪，这么好的机会。 对、啊、 我觉得我一般唱就是稍微低一点的歌，然后伤感 美丽的草原。真的没有接下来、 可能类似十年那种歌我还可以稍微哼几句、 简单来几段，我们导演来鉴别一下。 好，压力好大，天哪， 现场 listen one。 好，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好， 肖导演，这样的选手你们会直接劝回家吗？ 我感觉他要哭了，怎么办？ 对呀、啊，直接没有话接，真的是无语。所以这个时候要不要飞一个乌鸦过去？好，认真讲，认真讲，这样的选手， 我觉得首先不跑调吧，节奏方面稍微差一点。 这是打一棒子给一甜枣的典型说法。那你觉得他适合这首歌吗？还是说通过听他的音色， 还 有 更适合的 歌来介绍给他？ 我觉得他应该不太适合飙高音吧，就是 对，是 如果 他高音瞬间破功，真的。 我可以把任何高音的歌唱成低音的歌， 而且唱得极为毁灭。对， 如果我觉得他平时唱的话，可以唱这类的歌。但是这类歌最要命的就是节奏，还有你的稳不稳。 其实我跟着伴奏的话，可能还好。 这个大话不要夸，我们这可是有十年伴奏的。 OK 哦，接下来上集还有歌曲要带给大家。 哎、对，当然今天更主要的还是大家想要听上集演唱嘛。 是的， 很多的小礼物还有666都走一波了。现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页面哈，暂时可能出现一点点的卡顿，不过没有关系，大家稍安勿躁，我们来点一波名吧。碎花长裙、守护熊宝宝，还有清新 boy、雅城、橘光、小姑爷爷都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再一次感谢大家。其实刚刚有提到说哈，就找到最适合自己演唱的歌曲。那你有 有没有觉得说自己演唱的一首歌曲是最适合自己这个嗓音，表现出来感觉完整度特别高，大家反响也极好的？ 其实我跟他一样，我也不太适合唱特别高的歌，高音的区域可能拿捏的不会 很好。我们都适合唱那种打动人的歌， 但是你知道人家可能只是客气客气，待会儿一个标音标出来的话你可能就是下巴掉到 水里。 OK 是，但我大概知道你好像有一首歌，因为网上有很多的就是现场演绎的版本，就是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这首歌曲的话，算怎么讲，算成名曲吗？还是说偶尔有一次演唱了之后发现自己唱的特别棒？ 这首曲子应该是我很小的时候非常喜欢张韶涵，那个时候我学的， 大概有多小？ 初中 哦，那差不多 大概吧， 就那个时候正好他走红， 对 然后他这首歌我当时学的很快，听了几遍就会了，然后我就一直每次去 KTV 就是保留曲目，然后后来走演唱会的时候，就是现在有些时候出去演出啊之类的，我有一天突发奇想，觉得如果只唱自己的歌，我也可以翻一些别人的歌，然后我就随手就拉出来这首歌翻了一下，发现这个现场的反响特别好，然后很多人私信我在微博上，然后说，那个小姐姐喜欢你唱的《遗失的美好》，你什么时候可以再唱给我听？然后我就发现，哦，原来这首歌我也可以把它唱出来我自己的味道。 对， 我现在就想听 自己的成名曲。小姐姐，这首歌好好听，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听到？ 现在可以听吗？ 现在就可以听得到。来，我们就请上起来移驾到我们的表演区，给我们带来这一首《遗失的美好》，好不好？大家想不想听？想听的话，来一波666。 你看，荧光棒已经刷起来了。 我已经没有开始在说了哈，大家现在这一波666就已经走起了，荧光棒小礼物都已经上来了。 好了，《 遗失的美好》，我们来请上起，哎，打开话筒，给我们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唱出肖上奇自己味道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翻唱作品，但同样有自己的味道。 在地平线交汇，爱如果走得够远，应该也会跟幸福相见。承诺常常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然后不见，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回来的春天。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回来的春天。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那 情都替代不了。在最开始的那一秒，有些事早已经注定要到老。虽然命运爱开玩笑，真心会和真心遇到。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小姐姐好好听哦，还想再听更多。现在在我们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哈，很多的朋友也已经送来了好多的小礼物，好听好听的表扬不断。 6666， 我想问一下杨帅，刚刚那一句高音飙出来的时候，你的心理活动是？ 我觉得我的表情就暴露。好，来看着。 是整个是惊讶张大嘴张哈。这是肖尚琪给我们带来的今天的翻唱作品，翻唱自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也是自己特别拿手的一部作品。 是， 那接下来的时间关系，我们还想听更多，就一起进入今天的 有故事的好同学。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关于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讲述自己音乐故事的是90后美女唱作新人肖尚琪。我们再一次欢迎尚琪，跟大家打个招呼。 欢迎欢迎。 好，大家好，我是肖尚琪。 那其实刚刚一开始就有提到过哈，自己之前有一部原创作品，一首原创作品叫做3点的夜。这首歌曲有什么样的音乐故事和背景呢？我们也特别想听，而且刚刚也有你的粉丝直接就把名字改成了3点的夜，想必这也算是自己的一部代表作了。 对， 这首歌呢是我2009年的时候写的，也是上大学的第二年，是在一个下雪的时候写的。因为当时的我的一个朋友他失恋了，我见证了他所有的，从认识这个人一直到他和这个人很甜蜜的恋爱，然后可能有一些摩擦，然后到最后分开。我一直陪着他 走完了这一段路，对吧？ 我怎么感觉跟昨天的嘉宾的好像有点如出一辙，因为昨天赵根硕来了之后也是在讲，他讲了他特别好的一个女性的朋友自己整个的恋爱故事，因为他失恋了， 对， 所以给他写了一首歌曲叫《软泪》。哇，你们都好喜欢记录朋友的故事啊，那自己的故事呢，有没有就是什么融入到当中呢？还确实说他的这个故事有比较触动你？ 比较触动我吧，因为其实感情很多经历每一个人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大致也相同。 是， 可能就是旁观者更加清楚嘛，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在。 对， 那为什么要取名叫3点的夜呢？大家都睡了，你睡不着，想要起来搞搞创作。 对对对，主要是那天，他不到三点的时候吧，给我打的电话，就哭得非常惨痛。 惨痛这个词语，但确实用给失恋的人很贴切了，会哭得比较惨痛。 是， 对。然后大概那个时候我也没有睡，外面下着大雪，我可以感觉到应该就是这样一种情绪，就是不希望你走，但是你走了我又没有办法，两个人拉扯到最后呢，可能剩下的只有欲辩无言是你给的一切这首歌里面的一句歌词。 你说我就更想听了，因为可能失恋每个人都经历过这种，你讲的就是不愿放你离开但是又相互撕扯的情绪，每个人也都体味过。 是， 那我们就放在歌里面去感受肖尚琪带给我们的三点的夜。 家沉默的远，花儿等烟灭了的烟，你走远模糊了视线，照片左边你的笑脸依旧清晰可见，对比那般有你的温暖，你走了，头也不回了，爱就这么散了。三点的夜，你离去那条街，深埋的雪，你走过的情节。我的视线清晰变了不见，一片无言是你给的一切，沉默的远，花儿冷眼灭了的烟，你走远模糊了视线，照片左边你的笑脸依旧清晰可见，对比那般有你的温暖，你走 我真的听得鼻子有点酸酸的，因为我觉得可能失恋不应该在冬天，不应该在一个下雪的夜晚，会感觉到更加的就是没有人温暖的那一种感觉。这首歌的词曲都是你自己创作的吗？尚琪？ 对，就是在那天晚上的三点 有感而发。 对， 哇，你真的是因为你的声音是一个很打人的女生，就是带有那种特别慵懒但是又直戳入你心扉的一种感觉，这首歌真的极适合你，就自己给自己写歌可能就有这样的感觉吧。 是， 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肖尚琪是一个兼具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大家也可以把她的这首原创作品三点的夜加到自己的 list 单里面，当然更多的可以关注尚琪之后的一些音乐作品。那今天第一次来到电台唱歌感受怎么样？我们就很短的时间简单跟大家在最后说个再见吧， 分享一下。 嗯， 觉得很好，可以拉近很多人的距离，可以把我的歌曲分享给大家，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收藏。 喜欢喜欢。 是的，那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啊，很少跟大家互动了，只是简单的点了一下名，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每天18点钟都在唱吧的直播间活力982当中和我们相约。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拜拜。 寸断，幻世当空，恩怨休怀。舍五厘米，六尘不干。且怒且悲且狂哉，是人是鬼是妖怪，不过是心有魔债。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